2018年3月至去年4月出任司法部部长，其后获增补至全国政协任职。在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麦威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咗啲，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永光书院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启业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提大家啦，受到路面维修影响，深圳湾公路大桥北行方向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路面维修，深圳湾公路大桥北行方向车速限制需要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咧，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喺屯门真咀直到今晚嘅七点，介乎涌浪路至到真咀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嘅一段黏湾路系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直到今晚嘅七点，介乎涌浪路至到真咀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嘅一段黏湾路系会暂时封闭。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随住辽沈战役报捷，淮海战役如箭在弦。行军打仗时机最重要，共产党的将领怎样改变策略去突击敌人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太阳计划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活动。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 而每年太阳计划主题曲也都得到全城的关注。 夏天啊，夏天和昨 天，夏天光， 释放你的笑容， 夏天里，哦耶耶耶，快来加油。 除了1993年在晴朗的天空下，另外一首1998年的合作更加是破天荒，张惠妹加上刘德华的光合作用。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十八廿二，听紧你四十年不断在变人，神光第一线，三个思神仙，到轻谈浅唱不夜天，青春交响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心旷神往。二千两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好同嘴，一个钟一个两钟，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轮番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奇遇接待你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年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 十八廿二听紧你，点啊 ，Roland 梁子希， 钟哥同埋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喂，经过我哋十二集嘅初赛咧，今日好劲啊，就系总决赛嘅来临啦。 有两个，一个咧就系听众啊，我哋寻找终极二台迷啦。 系啊， 咁另外一个当然就系 DJ 嘅对决，今日咧就又话 Kitty 对啊思培嘅。 系啊，咁我哋四点到五点咧，首先咧我哋咧要寻找咧即系终极无敌二台迷啦。喺经过咧咁多集里边咧，最高分嘅五位听众咧就今日咧会再次出现咧，重新洗牌，再攞个分噶啦。 即系话之前啲分数系唔计啊。 系啊， 咁啊包括咗又阿嘉啦、KK、Mandy、Winnie 同埋阿怡五位嘅。 系啦，咁我哋首先咧出场咧，当然。是最高分的先嘅，我哋欢迎咁多位听众出场。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迷。揾到啦，揾到啦！今日揾到呢五位，睇下究竟边一个先至系终极嘅二台迷啊？ 好， 先有开声嘅系阿嘉十八廿二， 听紧你。 你好啊，嘉。 你好啊！ 终于等到今日啦，你 嗱，我哋 好紧张噶，原来会 系啊？ 点会啊？点难到你啊？ 好惊啊！Open end question， 好惊啊！ 好啦，好简单嘅啫，先讲讲今日嘅游戏规则先。咁、喺头半个钟里边咧，我哋有五位嘅最高分数嘅听众啦， 系 咁，我哋会逐一请佢哋出嚟答三条题目。咁啊，最后咧就睇下边三位系最高分。 是啊， 咁就可以进入四点半之后嘅真係抢答环节啦。 咁点解阿嘉会玩先呢？因为呢过去咁多集嚟讲啦，阿嘉係最高分嘅其中一个台主啦，佢有成165分嘅，所以阿嘉就玩先啦。同埋呢你係可以选咗答 ABCDE 边一 set 嘅问题啦。 我哋有五组题目喺度俾你嘅。 係啊，你有机会下可以揀先啦，第一个。你 都冇分别啦。 你揀边组、 其实真係冇分别嘅。 都要公平嘅，最高分嗰个揀先咯。系啦，你拣 A 咯 ，set A。 A 好嗱，咁、我哋五组题目啊，三条，咁亦都系啦，即系每条十分，但系今次啲分数重新计过啦。 紧张啊！ 仲有就系、其实呢每一组嘅题目都系嚟自我哋之前每一个嘉宾朋友访问里边讲过嘅嘢嚟嘅。如果你有听晒嘅话咧，基本上你应该系识答嘅。如果唔记得嘅话咧，即系证明等于你以前读书一样。唔温书记唔入脑，俾翻晒老师啦。 你记得噶，你支持咗成二台四十年，你忠实噶嘛？我觉得你会，我觉得你会识嘅，系咯。唔好唞大气啦，嚟啦，交俾钟哥啦。 好嗱，大家准备啦，三条题目，你拣咗 set A 啊嘛，系好啦。 系啊， 第一条，郑子成主持嘅节目《今夜真情》加入咗另一位女主持，请问系边一位呢？ 刘善 儿，劲 噶，啱嘅， 十分啦，阿嘉 ，OK， 好，第二条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喺边一年成立嘅咧？ 四十年啊，整整数加加数先，一九八一年， 啱嘅，哇，啱咗， 死我，一条我要我答， 啱咗两条啦， 好，第三条问埋先啦吓。1981年电视青春剧 IQ 成熟时，破天荒请了几位 DJ 担任主角，请问有哪几位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DJ 参与拍摄呢？你讲出其中一位都 OK 的。 邓海林、邓慧思、陈风 华。哇，答晒三个添啊，劲啊，攞晒30分啊，嘉。 好惊啊！原 来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 嗱，咁啊，暂时阿嘉咧就有30分，咁啊，睇下阵间会唔会有机会出事？因为点解话有冇机会咧？如果阵间全部都答中晒嘅话咧，咁即系话又要再问过噶啦，得唔得？ 系咯。 哦，好啊。 我阿嘉等一等先啦，唔该晒阿嘉。 好，咁啊，另一位嘅听众咧就系咧，攞住115分进入我哋决赛嘅 K K， 淡定 K 十八廿二。 听紧你， 系仍然都系咁淡定啊！吓， 多谢你支持啊！ 好啦 ，K K， 嗱，而家有 B、C、D 同埋 E， 你会拣边一 set 题目咧？ 就 B 咧。 好 ，B for boy，B for boy。好啦， 好嚟啦， 开始 喺夏妙贤访问里边提过，佢当同一位嘅国际巨星做访问嘅时候，点知录音机出咗故障。令到佢要不动声色咁样再一次做过呢个访问嘅，请问呢位国际巨星系边位呢？ 系日本嘅。 唔好用一个问题去答一个问题。 唔好意思啊，今次我哋唔可以锡住你哋俾咁多 tips 啦。因为已经决赛啦。系啦。 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重复一次个题目嘅啫。喺夏妙贤嘅访问里边曾经提过，当时佢同一位国际巨星做访问嘅时候。 成龙。 系 啱嘅。 劲啊。好紧张我都唔。好啦。 淡定 K 即係淡定 K 啊。好再嚟啦第二条。太阳计划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在夏季举办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大型暑期活动。第一届太阳计划在哪年举行呢？第一年的第一届的太阳计划在哪年举行呢？ 记不记得啊？ 1988。 哇，咁劲嘅你哋， 系啱嘅。 真系终极无敌二台迷、哦，喂啊，好犀利啊！ 好嚟啦，第三条， 呢条未必识。 娱乐满天星节目里边嘅娱乐龙门阵，有边位资深 DJ 做主持嘅咧？ 周国峰 系错嘅，系魏炳郎啊，郎哥啊。 嗱，娱乐满天星就系周国峰， 系啦。 但是娱乐里边嘅娱乐龙门阵咧，就系阿郎哥魏炳郎嘅。 好，唔紧要，睇下其他对手系咪都同你差唔多分数，定系再少啲分咯。 唔紧要 ，K K， 嗱，暂时你有20分嘅。 嗯， 系。 好，咁我哋等一等先啦，因为仍然有出线嘅机会噶吓。 系，我哋听多个先嚟， 听多个先好。 好， 就系 K K， 阿 Mandy 啊。Mandy， 十八日要听紧你啊，我系 Mandy 啊。 你好啊， 我都未讲十八日已经讲晒啊。 你好 ，Mandy， 有 C。D 同埋 E， 你会拣边一组题目？ 系咪仲有几多个啊？ C、D 同埋 E。 哦 ，C、D、E 咁样拣 C 啦。 C 好啊，大家都顺 啦， 顺住落吓。 系啦， 嚟到啊，得唔得啊？ 好。 好 ，Mandy 听住啦，三条题目，第一条，请问1994年由洪朝峰主持嘅星期一至五晚上嘅夜晚节目叫做乜嘢名咧？ 洪朝峰个节目。 1994年。洪朝峰主持的节目是星期一至五晚的，连续五晚都有的节目，叫做什么名字呢？ 洪朝峰 是给不到贴士你了，今次不好意思， 我在想等等先， 不用急，最紧要快， 是啦， 洪朝峰是什么呢？是什么节目？ 给多五秒你想的了， 好啊，给多十秒你， 好啦，给多十秒你啦， 好像叫做咩？ 试下啦，啲节目名嚟嚟去去都四五个字嘅啫。 几多个字话？ 四至五个字啦。 四至五个字， 我唔敢讲得太清楚啲贴士。 明白明白。叫做咩咧？叫做 五秒啦。 四 四， 真系谂唔到。 三二 一 一。 唔好意思， 日月星辰啊！ 日月星辰， 日月星辰， 紧张得滞，唔记得， 唔紧要， 紧张得滞。 完咗第一条啫，你仲有两条，听住第二条啦。 嗯， 1994年之后就20年啦，20年之后啊，2014年喺当时嘅下午嘅节目《Give Me Five》里边有一个广播剧叫做《楼下士多》，请问主题曲？是由哪一位歌手和黄天仪合唱的呢？有四个给你选的。 好。 A, 陈奕迅 ,B, 许廷铿 ,C, 张敬轩 ,D, 胡鸿钧。 陈奕迅。 是 错的、是许廷铿啊。 许廷铿才啱的。歌名叫做若逝。虽然咧出线机会好渺茫，不过都问埋你听，可唔可以有零的突破啊？吓， 好啊，好啊，试下。 DJ 全名叫做 Disc Jockey， 中文译名系乜嘢咧？ 唱片骑师。 啱嘅， 都好，都有十分。好多谢你 突破。嗱，不过唔好意思啊 ，Mandy， 咁我谂十分出线嘅机会会比较渺茫少少，不过都多谢你嘅支持嘅。 好多谢晒你先。 好，我哋听听歌先啊，听少少太阳计划咧，莫负青春呢首歌翻嚟咧，继续仲有两位咧朋友参与我哋呢个终极无敌二台迷嘅殊荣。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迷。我要收翻正话嗰句说话先啊， 系 我话 Mandy 咧应该冇机会出线，唔一定嘅、哦，因为如果 Winnie 同阿怡两个都 食蛋， 食蛋。咁咪有 系啊！我哋要揀三个出线喺四点半后再斗过噶嘛。好， 所以阿 Mandy 都可以继续听住先啊。 跟住落嚟轮到阿 Winnie 啦，你好啊 ，Winnie 十八廿二 ，Hello Winnie， 系喺度。 十八廿二系咪听紧你？ 系 啦， 听紧你。 系，喂，你得翻 D 同埋 E 嘅选择啫、 啊。你会揀 D 定 E？ 诶、 E 啊 ，E、 哦、我调咗一个。好啦 ，E 嘅题目有三条，听住啦，开始问啦。 系。 第一条，在淑梅姐车淑梅的访问里边，当阿徐益雄离开了晨光第一线，他开始和另外五位男主持拍档的，请讲出其中两位。当年晨光第一线由阿淑梅姐车淑梅做的啦，咁佢当时的拍档咧叫做徐益雄。咁佢就即系主持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离开咗晨光第一线啦。 系， 而镜头一转咧，佢就唔同一个做拍档，而星期一至五有五位唔同嘅拍档出现。咁请问系有五位咧？你请讲出其中两位都 OK 啦。有啲提示嘅，五位都系男主持啦、嗯。 你谂翻起嗰个年代，有啲咩男 DJ？ 你嘅声音、 啊， 你嘅呼吸话俾我知，你好冇信心喎、啊、呢条。 系啊， 请讲出其中两位。 五加廉有冇啊？ 试下咯，答多一个。 唔好用一个问题去答一个问题，你要俾个肯定嘅先系答案啊！吓， 试下啦，答多一个。系咯，我扮冇过啊，而家。 嗱，最后五秒钟。五、 四。 曾志华同伍嘉廉， 好，曾志华、伍嘉廉系错嘅， 啱咗一个啫。 好，答案有五位，包括咗有韦嘉晴、郑丹瑞、伍嘉廉、欧瑞强、倪炳昂。 好， 系呢五位是真嘅。阿 Luke Sir 系未入，系未加入嘅， 系之后嗰、那个 之后嘅， 之后系 Luke 啦。 好，好，第二条，请讲出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二台的节目名称， 好易啦、啊、呢、這 个。讲紧而家吓，而家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名称是 系依家哦， 系 系啊， Made in Hong Kong， 争少少，人哋个名字有埋嗰啲嘢噶， 嗯， 嗰啲嘢啊。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 剛，是的，因为整个节目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剛， 好 啱嘅，呢个啱啊，好，第三条啦， 嗯，呢条心啊， 在青春交响曲里面，当时有一个节目叫做开心三件头，咁当然由三位 DJ 主持啦，包括咗有陈汉斯、余建明同埋边一位男主持呢？ 边个咧？ 吓？ 你谂翻起余建明同埋陈汉斯嘅年代，有咩男 DJ 嘅？ 系咪郑丹瑞？ 唔好用一个问题去答一个问题。 诶，郑丹瑞啦，咁。 郑丹瑞系 错嘅，阮兆祥啊！阿蛋哥早佢哋好多届噶啦。OK， 嗱唔紧要 ，Winnie， 你暂时有十分嘅。即系仍然都有啲啲机会啊吓， 好啦， 啊、 好唔该晒你先，好。 你哋问埋啲问题，我都未起身， 又未起身啊！ 你唔记得咗我几点起身？ 你今日咁大日子，好心你校定闹钟啦。 喂，青春交响曲当年系四点、啊，你都未起身，唔系啊嘛？ 我翻紧学啊。 O K O K， 好啦，嗱，不过唔使担心 ，Vinny 仲有少少机会噶吓，听住听埋先啦。 好，唔该晒。 好，跟住系一位阿姨，十八廿二。 听紧你， 哇，好风骚啊！你发声， 唔系系好惊。 阿姨，咁就唔好意思啦，因为由于你系压轴上阵啊，咁所以咧冇得拣，系得翻 D 个 set 题目啫。 嗯， 好，三条题目听住咯。第一条开始，喺伍嘉廉嘅访问里边，当时一台二台都仲未划分嘅时候，只有一个主台。晏昼四点到六点有一个节目。 而呢个节目亦都成为诞生二台嘅种子。请问呢个节目叫做乜嘢名咧？ 唉，唔记得。 好易啫、啊。 嗱，我可以再问多次个题目，但系我就冇任何嘅注脚啦。 嗯， 喺伍嘉廉嘅访问里边，当时一台二台仲未分嘅，只有一个叫做主台啦。喺晏昼四点到六点有一个节目，而呢个节目亦都成为之后诞生二台嘅种子。呢个节目叫乜嘢名咧？ 撞雅啦， 撞 青春交响曲， 啱啊！ 就是被你撞啱咗啦， 系啦，呀，十分。 因为青春交响呢个名咧，非常系有经典同埋响当当啊。咁所以咧，无论系喺一台或者当时未分一二台咧，都系因为呢个节目开始嘅。 好，第二条啦。 好，耳筒变头盔，唱盘变太盘，系边一位前辈三十几年前嘅电台节目用嘅宣传口号咧？嗱，你要讲埋节目名同埋主持名嘅。 呢、这个好易， 周末碰碰车 系啦，边个？ 车 淑梅，啱啊，十分，哇，廿分啦，廿分啦， 睇先，廿分，咦，其实可以唔使问咯， 系咯， 不过都问埋啦， 问埋啦，入咗围啦，佢 入围啦，已经好，问埋啦，好唔好啊？ 嗯， 请讲出二台之前有一个节目叫做《夜倾情》嘅两位主持人嘅名称啊，《 夜倾情》， 轻松啲啦。你已经入咗围噶啦，其实都 我知， 系啊，试下答啊。 夜倾情，可唔可以知道系边个时段噶？ 夜晚 倾情唔会喺晨光嘅时候做啦， 唔系咯？ 夜晚都有十点、 十一点 或者 十一至一嗰啲啊，嗰阵时 十一至一啊， 一男一女啊， 撞啦又系， 嗯， 啊，音乐情人郑子诚同埋刘善仪啊， 哇，真系撞得！ 错晒我哋撞晒，嗰个系今夜真情啊！ 好，答案系陈海琪同埋黄海芹嘅。 好， 不过你都有二十分，即系话换言之咧，你阵间喺四点半之后，你都可以俾多少少时间同我哋一齐去抢答啦，好冇？ 好， 唔该晒阿仪嘅。 哇，去饮啖水先啊，阿仪，快啲！ 包括咗有阿嘉、K K、Mandy、Winnie 同埋阿仪咧，而家出线嘅应该就系有阿嘉、K K 同埋有 Winnie 嘅， 系咪阿仪？ 阿仪嘅，唔好意思， 系啦，系啦，阿嘉、K K 同埋阿仪咁啊， 错咁就我都吓一吓咁。 系啊，因为咧好紧张嘅，真系。好啦，咁啊，虽然咧 Mandy 同埋 Winnie 咧都系系入唔到围啦，但系都好多谢佢哋啦，咁多个集数以嚟嘅支持。 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咁多位先。 系啊，因为都唔容易噶，因为咧阿嘉同埋 K K 咧同埋阿仪咧，嗱阵间咧我哋翻嚟咧最后半个钟就系听众嘅比赛啦， 抢答啊， 系啦，就三个一齐抢答嘅。 嗱，先讲嗰个游戏规则先啦。嗱，阵间由于系抢答嘅关系咧，希望务必大家听晒整条题目，然之后先尽快嗌自己个名， 系 先至可以答嘅。 系 答啱固然之后攞分啦，答错冇分啦。 系 而系增设一次补答机会嘅啫。 哇！ 因为有三位啊嘛，如果第一个答错嘅话，第二位。同埋第三位可以進行一次搶答， 係啊， 一次機會。 不過我哋以示公正咧，今日咧多咗幾多同事啊夥伴一齊翻嚟咧，聽個三個人搶答咧都唔容易嘅，真係。 嗱好啦，跟住究竟係阿嘉 K K 同阿怡邊一位可以勝出咧，就要睇下陣間四點半之後嘅搶答環節啦。 係啦，大家翻去飲啖水，而家休息一收，休息一陣，咁陣間翻嚟繼續我哋十八廿二聽緊你嘅終極無敵二台味嘅決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涉及变种病毒，全部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其中七十一岁男子同六十二岁女子前日乘搭同一班航机由印度抵港，在机场检测并确诊，两人涉及 N501Y 同 L452R 变种病毒。他们曾经在当地接种两剂疫苗。一名33岁菲律宾外佣前日抵港，在机场检测后确诊感染 L452R 变种病毒，他曾经在菲律宾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另外两人在酒店检疫期间确诊，上个月28号抵港。德国到港的41岁男患者入住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 他曾经在本港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另一名由法国抵港的29岁男子住在西营盘华大圣品酒店，他之前在本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而初步确诊少于5宗。部分安老院舍推行先导计划，希望提升长者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如果家属不赞成长者打针，需要提供原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表示，有关措施并非逼长者或家属，只是提供方便，在聆听医生的意见之后协助长者做明智决定，做法和流感接种计划一样。曾浩辉一个电台节目说，部分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超过90%，院舍探访政策可以松动一点。如果不想本港院舍长者没有社交接触，就要从接种率着手。出席同一节目的香港老人科医学会主席李信华认为，近期多了院舍长者愿意打针，并强调根据新冠疫苗指引，除非对疫苗成分有过敏反应，又或者打针后1小时内有异常反应，否则所有人都能够接种疫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水警女高级督察林婉仪殉职后，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涉嫌仇警内容的歌曲，他语带哽咽，谴责这种行为是冷血和无人性。邓炳强在本台节目说，有纪律部队人员涉嫌在网上嘲讽的言论感到非常遗憾和愤怒，质疑他们是否有服务市民的初心，当局会严肃检视有没有刑事成分并作纪律调查，几名涉案人员已经停职。邓炳强又指出，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效果比预期更好，但未能处理仇恨言论，重新会尽快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希望考虑将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纳入其中。日本东京都新增19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比对上一个周六公布的少180多人染病，重症患者亦都减至88名。今日是日本近半年来首次全面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后首个周末，不少家庭选择外出度过，景点亦都放宽防疫措施。日本传媒报道，东京晴空塔取消限制访客、缩短营业时间的措施，开放至到晚上9点半。银座的步行街道亦都在大约半年来首次重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呢，最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呢，亦都开始有车龙，龙尾排到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水务急收影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兴华街的中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是因为有水务急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兴华街的中线是仍然封闭，经过小心。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啊，又到礼拜六，好闷啊！ 以后每到礼拜六夜晚都有好节目， 港台电视31周末讲艺力，有我梁咏忠、可儿、陈嘉敏 同埋我梁嘉琪介绍本地文化艺术最 hit 嘅资讯， 由电影展览讲到舞台表演， 等你轻松又愉快咁度过每个周末夜。 今晚7:05， 港台电视31， 周末讲毅力。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梁荣忠 Roland 梁子熙， 寻找终极二台迷。 好紧张啊！ 再讲一次先啊！咁而家出线嘅咧，包括咗阿嘉、K K 同埋阿怡三位嘅。 嗯， 好啦，三位都喺度系咪？ 欢迎你哋，阿嘉喺度。 喺度 ，K K 喺度， 阿二 喺度。 嗱，咁跟住真系寻找终极二台迷啦。先讲咗少少奖品先啦， 系啦， 都系啊，有少少支持同鼓励啊。 系啦，冠军啊，呢、這个终极无敌二台迷咧，会获得1000蚊嘅超市礼券嘅。 亚军咧？ 亚军会获得系500蚊嘅超市券嘅， 季军咧 系300蚊嘅超市券嘅。喂，几好啊！亚军都有个名叫超级无敌二台迷啦，季军有个名叫无敌二台迷噶，系啦， 无敌二台，超级无敌二台同埋终极无敌二台 都有啲少少分别噶吓， 都有 几好啊吓。好多谢三位支持先啦，因为佢哋玩咗好多个礼拜咧，支持咗我哋节目好耐。 嗱，记住，而家有10条题目喺我手， 嗯， 咁听我问晒题目。先至可以嗌自己个名， 系。 如果我未问晒题目，你哋就嗌咧，当然就停啦。但系同一时间，你系唔可以作答嘅， 系啦，得唔得？ 得 唔得？同埋咧，如果啊，中哥问晒问题之后咧，我会数一二三，咁我 count 咗一二三，大家先斗快嗌名好唔好？因为三个声音咧，我哋要细心啲聆听，好唔好？ 即系要听完 Rolling 讲一二三先可以嗌。 系啦，除非你中间已经识答，自己想抢啦。 但系我都唔可以俾佢答啊。 系 OK。 想都唔得嘛。 系啦，唔得。 好好，你 一定要听下 Rolling 个 Q 啊。 好， 嚟咯，10条题目。 啊，跟住 相对系难噶吓，想讲咗先啊。 系啊，难噶，难噶。 好，嚟啦。请问？中文歌曲《龙虎榜》是由哪一个节目演变而成的呢？ 一、二、三。 K K。 K K。K K。 中文歌集。 中文歌集是 错的。可以有补答机会。 我们有一个补答机会的。好，现在剩下就是阿嘉和阿怡会不会补答？准备一、二、三。 不识答。呢、这个有啲深嘅、哦， 即系冇人，咦？即刻冇人答喎、啊。 呢、这个有啲深嘅，佢真系广播40年嘅呢个节目。 好，即系冇啦。 咁我哋揭晓啦。 张文新嘅新天地至啱嘅。 哇，真系好难。 再早期啲啊，系啊。如果想知道究竟成个来龙去脉系点咧，留意我哋之后嘅十日廿二听嘅你咧，系会同大家慢慢再详谈嘅。 好，第二条啦。 好，我揾翻第二条出嚟先。 第二条，哇，呢条都好深、 啊，好深啊！第二条，听住，1980年，二台喺九龙公园举行咗青春交响曲之夜，当晚请到一位国语歌手亲临表演，点知因为佢嘅名气吸引到200,000人包围九龙公园，活动更加要被逼腰斩。请问呢位系边位女歌手呢？ 嗱，女国语歌手啊，喂，等等先，准备咯噃，一、二、三， 阿怡， 都系 K K 嘅， 沈硬， 哇，好劲啊你， 系啱嘅， 哇 ，K K 哥，沈硬你都识啊？ 咦 ，K K， 我屈指一算，你真系一个前辈， 系啦， 同我一样啊， 喂，阿怡加油，阿怡，你唔够佢快咋，好， 等先啊，我擺翻低先啊。 第三條啦， 好，第三條，哇，我都有啲回一回氣先啊，我都有啲緊張。好，嚟第三條啦， 加速，係。 當年梁兆輝第二次翻回香港電台第二台主持嘅唔同類型小眾節目，叫做乜嘢名咧？ 等等先，一二三 ，K K， 都係 K K 嘅，咁鬼勁嘅你， 我覺得 自己人。 自己人是 啱嘅，佢真的很快很清晰啊！大家听到佢嗌名，咦？阿嘉完全放弃咗， 我嗌咗阿嘉噶啦， 听唔到。 但我哋呢边要大声少少啦，系啊，我哋呢边听到嘅都是 K K 先。 系啊，要大声啲啊吓。OK， 好， 第四题啦， 第四条啦， 音乐通天飞，音乐同志，音乐无疆界，边个？不是李志刚主持过的节目呢？ 一二三，咦，冇人识喎。 你讲多次得唔得？ 讲多次， 嗱，都要，诶，阿 K K， 音乐同志， 音乐同志是 错的，有冇补答？一二三， 阿仪， 阿仪， 音乐通天飞 是错的。 第三 个音乐无疆界啊！你要咁样好伤透 Alex 嘅心嘅，人哋音乐通天飞做咗好多年嘅嗰阵时。O、okay、K， 第五条，嗱呢条唔识咧，即刻 cut 线啊！我都可以啊。 睇 第五条， 系、啊，系、啊， 请讲出现时晨光第一线五位主持嘅名称。 一二三 ，K K， 都系 K K 嘅。 当日钟哥啦， 嗯， 林慧， 嗯， 阿 Kitty， 嗯， 小白，阿 O， 系啱嘅。 点解你咁快噶？次次都快过佢哋少少嘅。 啊，噏得晒五个啊 ，K K。 好，第六条啦。 第六条，嗱，仲有阿嘉同阿仪啊，亦诶暂时未有分数，不过你哋仍然有机会追上嚟嘅吓。 嗯， 第六条啦，罗启新。同埋卡哇伊合作嘅二台节目叫乜嘢名咧？ 一二三 ，K K， 大家 真系 都系 K K， 好玩，一时好玩， 一时好玩系 错嘅。 好，有冇补答？一二三， 阿嘉， 阿嘉， 一时贪玩， 一时贪玩系啱嘅，唔系好玩啊 ，K K 系贪玩先啱嘅。 咁佢补答系咪五分啊 ？OK， 系有五分嘅。 好， 好，第七条啦， 要唞大气我。好， 嚟啦。天光小轮，光天化日，欢乐太阳高高挂，边个唔系 Roland 梁逸伦主持过嘅周末晨早节目呢？ 一二三， 阿嘉， 阿嘉， 欢乐太阳高高挂， 系错嘅。有冇补答？准备一二三， 可 唔可以讲多两嗰剩翻嗰两个嘅选 择？好啦，正话系咪阿 K K 嗌咗名啊？ 是但除了个小轮之后那个是什么答那个 什么 那我们问多次吧给他们两个抢 啊都是记住听了 Roland 的 Q 之后先好答一下好天光小轮光天化日欢乐太阳高高挂哪个不是 Roland 梁逸伦主持过的周末晨早节目呢 一二三 二 阿姨 天光化日 什么 是啊 什么 啊天 光 啊 你想答嗰个噶啦，系咪啊？ 系。 嗰四个字系咩啊？讲清楚。 光天化日。 啱嘅，唔好咁紧张。 系阿仪啊嘛，呢位系。 系 啦，即系阿仪又一分啊， 即系佢都系补答嘅， 补答嘅， 即系五分啦， 五分嘅。 O K， 补 答嘅，好，又问到第几条啊？第七条。好，而家即系问第八条啦。 第八条啦， 都揾翻，哎，喺度啦，喺度。好，第八条。广播剧《面包树上的女人》，女主角。是当年哪位香港小姐饰演的呢有三个答案给你选的 A 佘诗曼 B 谭小环 C 李绮红 一二三 阿姨 阿姨 谭小环 啱的哇十五分了现在 阿姨是吧 是阿姨 好第九条了哇想回一回先好第九条好 好 歌手邓建宏第一个在香港电台主持的节目叫做什么名字呢 一二三 阿姨 阿姨 有没有搞错 是 错的 有没有补答一二三 有冇保答？关于啲追女仔节目嘅、哦， 当时系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嘅， 系啦。阿嘉，你冇理由唔识嘅，你话嗰个年代 记得啊，真系 唔记得啊，哎呀， 好， 有冇保答？ 有冇保答？ 四、三、二、一，答案即系冇人答啦。答案系 香港小姐。好，仲有 第十条啦， 第十条啦，咦，最后一条噶咯， 嗯，好啦，听住啦， 嗯， 当年二台举办嘅十大爱心之星活动，最初系源自边个节目所举办嘅呢？一、二、三， 又唔识， 咦？ 嗱，如果阿嘉你答到咧，你会同阿怡同分。但你答不到呢，暂时你就落后緊第三名啦。 嗯。 一、二、三。都唔得啊。 即係冇人答呢。 冇人答喇喎。 冇人答呢。 冇人答。好，答案係神光第一线。好，十条题目问完啦，我哋睇睇我哋嘅分数系点样先啦。 问埋嗰三条喎， 问埋嗰三条。 好，咁嗱，暂时嘅分数咧，阿嘉系五分啦，咁啊 K K 系30分啦，阿怡系15分嘅。 好，得唔得？ 嚟咯，最后三条咯。 先揾翻第十一条先。 系啊， 嚟啦， 嚟， 听住呢句口号吓，只要肯做，一定进步。只要肯做，一定进步，是哪个二台经典大型活动的口号呢？ KK KK、 星空奇遇铁达尼 大型活动、哦哦、是咯，是错的。 阿嘉 阿嘉 太阳计划 都是错的。 阿姨你会不会试着补答？你不补了， 你都没了。这个再补答都没分了。 什么咩同 学 会噶、 啊， 好似系 永不放弃同 学 会啊！ 都系错嘅， 系最佳进步奖颁奖礼啊！ 嗰个方向，嗰个方向全部都错晒。 系啊，呢、這个唔关阿麦 Sir 事噶。OK， 好，仲有两条。 好啦，嗱呢条又系好容易唔识咧，即刻 cut 你线吓。请讲出现时《风骚快活人》主持名称。 一二三，未得。一二三， 阿 嘉， 都系嘉。 马小强、李丽蕊、梁继昌， 啱嘅，咦，15分啊！咦，咁不如最后呢一条就系阿嘉同阿怡 争啦吓， 争啦，好唔好啊？ 好， 好啦，阿 K K 已经好安于佢个冠军宝座位度啦， 冷静 K 喺度啊， 系啦，阵间先加冕你啊 ，K K 等等啊 ，OK， 好，呢条系分究竟系 阿怡定阿嘉 同贵军啦， 系啦，嗱，记住听埋我讲一二三嗰个卡啊 ，OK， 广播剧。生命白面包，女主角就是陈慧琳啊，男主角是哪位艺人呢？准备 一二三， 好，俾三个你哋拣一拣 ，A 谭耀文，B 陶大宇 ，C 吴镇宇， 一二三，好深嘅呢条，好啱摆喺终极。决赛里面问，嗰、那个年代都系呢三个都系当时得令嘅， 净系阿嘉同阿怡抢啊吓。 系啦， 讲多次广播剧《生命白面包》，女主角就系陈慧琳，男主角系边位艺人呢？有三个选择 ：A. 谭耀文 ，B. 陶大宇 ，C. 吴镇宇， 系边个呢？咦，净晒， 咁啊，跟住猜，好，阿嘉 唔够分噶嘛？谭耀文好似， 谭耀文系 啱嘅，哇！阿君啊， 好， 恭喜你啊！ 题目已经问晒啦，而家俾个诶，攞翻个攞，即系等我哋嘅阿监制同我哋大会 系 好啦，俾咗个最后分数我哋先。 阿怡系15分啦，系咪？即系季军啦，阿嘉就系20分啦，亚军啦 ，K K 就系30分，我哋嘅。 啊，加有25分添啊，系啦，都系亚军啦。咁、K K 咧就系我哋嘅终极无敌二台迷啦，有30分啊吓。 恭喜晒三位，即系 K K 咧就可以攞到终极无敌二台迷冠军，就有1000蚊嘅超市礼券啦。 系啊， 边位系亚军？阿嘉系嘛？阿嘉咧就系超级无敌二台迷，有500蚊嘅超市礼券。 系啊， 咁而阿仪咧亦都系我哋嘅无敌二台迷季军，有300蚊超市禮券嘅，恭喜曬，亦都唔該曬，亦都多謝曬你哋嘅支持嘅。 喂，逐個傾下偈啊，同佢哋，佢哋支持咗咁耐。嗱，阿貴君先啦，阿怡你好， 喺度。 我哋而家空氣中扮頒獎俾你先，係啊， 多謝。 你有啲咩感想？ 我都預咗噶啦。 唔點解咧？ 唔係你預咗攞貴君定係預咗入唔到圍啊？ 會盡量入圍嘅，但係入到呢三名頭先等緊嘅時候，我都預第三噶啦。 係咩？ 輕鬆啲啊！ 唔緊要㗎，第三通常 而家都好緊張。 通常第三咧之後會紅㗎。 希望。 係啊，咁啊好多謝你咁多個禮拜支持啦。係 啊， 咁你有冇特別你咩朋友屋企人想點唱俾佢聽啊？有啲咩説話同佢哋講啊？ 点唱俾我女女听啦，佢而家喺台湾读书，啱啱开始啫。咁过完即系检疫期咧，就会再轻松咁样正式上堂咁样。希望佢身体健康同埋读书愉快啦。 好，生生性性啦，系咪？ 几十几啊？好，再一次多谢晒仪先。 好，拜拜。 拜拜。 好啦，阿嘉、 阿瓜、阿瓜添啊，阿嘉、阿嘉你好啊，亚军嘅殊荣颁咗俾你先，嘿，收到啦，系啦，有啲咩感想啊？阿嘉，你哇，你经历咗我哋好多个礼拜嘅初赛， 系啊，阿嘉。 礼拜六可以出街，唔使咁紧张。 终于可以出街，你系专登唔出街噶？咁多个礼拜真系。 系咯，为咗你。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所以都系同你有缘分啊嘛，咪撞到阿嘉。 系啦，真系好多谢你支持啊！系啦，咁即系下个礼拜，喂，下个礼拜我继续有节目嘅，你可以出住街听都得嘅。 出街听， 系咯， 唔使咁紧张啊。 系啦，咁你有啲咩说话要讲啊？有啲咩感受啊？玩咗咁多个礼拜。 好緊張啦，原來好緊張，諗住自己唔緊張，原來好緊張。 係啦，我原本睇好你攞冠軍㗎，點知你都係。 我唔夠快㗎。 阿 KK 哥就 識，後尾就真係唔識啊，後尾中間就係。 好厲害。 不過都真係，係無論識與唔識，其實大家都係長知識啊，真係可以知道好多關於二台嘅歷史啊。 係啊，好，阿嘉有冇咩特別點唱？ 我希望一陣間 Kitty 會贏。 竟然系呢一个点唱， 系啊！阵间 我转头话俾 Kitty 听， 轮到 DJ 嘅 系啊， 之战啊 ，DJ 之战啊！ 好多谢晒阿嘉， 我想点俾香港电台嘅所有 DJ 听，无论以前做过LTHK 2嘅，同埋而家做紧 LTHK 2嘅。 多谢 代表佢哋，多谢你，多谢晒， 好窝心啊！你 啊， 多谢你啊，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好，跟住到啊，淡定 K 啊 ，KK 冠军加冕啊！哇，有个后冠俾你添啊！ 喂，我先问一问先啊，KK 你谂住买乜嘢啊？成千蚊 冇噶，都系。 你好啦，啱啱十月头又有消费券， 系咯，哇，喂，系喂， 即系你多1000蚊使，系咯， 系 啦， 谢。 你谂住买啲咩啊？ 都系超市里边嗰啲嘢嚟嘅啫。 喂，超市而家好多生活百货嘢噶，唔 可以去买电器， 唔系一定系食物嘅。而家超市， 你边一间？问题边一间啊？ 咦，我唔知咁又。好啦，你有咩感受啊？你玩咗咁多个礼拜， 我开心嘅，开心嘅。 系你有冇谂过自己会冠军？我谂住你亚军噶咋，原本。 即系如果即系。系啲问题，系只识唔识咯？问题就系、是， 但 系 你、 不过一个问题，所以我调翻转头想问一问 K K， 嗱，正话嗰条审眼你都识答啊？我想问你，当时你系咪有份去逼爆公园嗰位？ 唔系，因为成日提啊嘛， 系咩？ 系啊，譬如欧世强嗰阵时成日提嘅， 系啊，哇！你真系终极无敌二台迷 啊！ 你当时年轻嘅时候，有冇同我一样迷倒喺阿审眼嘅美色底下咧？ 喺呢个就。呢、這個就未曾咁認識住， 嗰陣時未係青春期，咪得個幾歲嘛？好啦，咁你有咩點唱？有咩名單要講下㗎？臨走前， 都冇乜噶啦，多谢你哋啦。 好啊，好多谢你咁多个礼拜支持。 系啊，不过都要调翻转头，你唔系净系呢几个礼拜嘅支持，系多谢一直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支持。 系啊， 多谢晒 佢。佢好多问题都识嘅，证明好忠实啦吓。 点啊？ 喺之后阿 Paul 你会唔会仲喺度做啊？ 做多四集先啦。做咩？你想好留低咩？ 梗系啦，你人才嚟噶嘛。 系咩？咁你写封信俾有关方面讲下。 好多人听到噶。 好啦，多谢你啊。好啦，拜拜。 好，亦都多谢晒 K K 同埋。所有的听众对二台的支持，多谢 KK。 好， 哇，我们已经是完成了这个终极无敌二台迷，不过 大功告成， 未住五点钟之后还有 DJ 决赛。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谁亦是同样奔波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忘了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近义，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流亦会转移，一早决心将我爱笑的心感染世上爱哭的人，曾立下宏愿，可不可都能唱出真正壮阔声音？关心眼光仿似最美的灯，终于会照亮远方的人。如未尽全力，怎么可先尘？能抬头，凡事也可能。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累，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 1993年嘅太阳计划主题曲啊，在晴朗的天空下。咁啊，阵间翻嚟咧就轮到咧 DJ 之战啦。过去嘅12个礼拜最高分嘅两位同事咧就系 Kitty 同埋思培嘅。咁究竟边个系 DJ 之战嘅冠军呢？阵间翻嚟就知道啦。 主席郭肯尼亚表示，各国代表喺会上发表自身睇法，唔会有会后声明。外交消息透露，美国同欧洲成员国呼吁 发表声明以表达关切，认为试射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违反了安理会决议，但中俄认为现在不是发表声明的时候，需要更多时间分析。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下午本港地区天气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另外，一股偏东气流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接近收费广场都开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路道。咁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众芳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始创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0，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1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出道十五年，制作多首经典作品，由寂寂无名摇身一变成为众人偶像。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出道十五年，日本歌手音乐特辑。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会不会都听了它半个世纪了？ 信实在谁愿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虚耗着时光只顾着忙，有幸你无私爱念。 Albert O 呢位前辈入行已经有半个世纪，呢首入行50周年嘅纪念作品叫做《陪你笑着行》，当中嘅你就系指陪住佢成长，一齐听歌、一齐唱歌嘅香港乐迷朋友。 感激一生能笑着做人。 重新将呢首经典曲目填词嘅有欧瑞强自己，编曲超记，监制欧瑞强 Boris。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欧瑞强《陪你笑着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听你，DJ 君与的声线。 十八廿二， 睇紧你。 哇，有啲女仔声好开心啊，真系。 系啦， 系啊，去到决赛嘅 DJ 战啊， 最高分嘅两位包括咗有阿崔杰同阿 Kitty。 Hello， 大家好。 同埋又系思培。 Hello，Hello， 我系思培。 哇，正话讲开咧，先至记得，原来 Kitty 咧系第一位我哋嘅 DJ 嘉宾。 系啦， 思培咧就系压轴嘅一位 DJ 嘉 宾。系啊，咁巧嗬。 系真啱夹住。 系啦， 攞咗。 中间发生咗咩事啊？咁 中间好多同事 都啊，即系譬如有啲负分啦， 系啊， 有啲啊啱啱俾阿思培一分顶咗落去啦。 我覺得是你們好的，因為呢通常第一個來呢你們是錫住啦，跟住臨尾來的那你們又錫住啦，所以我們才能夠出線的，論資歷我們怎會可以今天上來才行。 阿思培啊，阿超B有沒有見過你這個星期？他應該很憎你，因為他原本是他入決賽36分的。你拿多了他兩分。 還有阿劉龍，劉龍38啊。 哇，阿摩尼和斯芬都應該很憎你的。 很多競爭的嘛，今天很幸運，因為大家錫住而已。所以可能答不完問題，但我們努力。 正所謂做節目的都有些獎品，但我們走迷賽博沒什麼送給你們，所以我們每人就送30秒鐘可以自我宣傳一下的。 唔係，如果你哋想要嘅話，都有梁榮忠同埋梁子熙嘅親筆簽名相。 咦，咁我要呢個好啲喎。 都未到經籍，唔使去打小人啊嘛。 唔係，我尋日經過鵝頸橋都幾多人啊。 咦，你打唔少喎平時。 唔係，如果你可以集齊我同阿 Roland 兩張咧，就嚟農曆新年啦。 係。 可以連喺度當左右門神咁樣。作邪作鬼辟邪啊，幫你啊。 都好啊，我都好耐冇攞過簽名啦。 係，喂，不如好似真係選美咁樣咧，問下兩位參賽者咧，即係你同三十秒宣傳自己嘛？ 嗯、 你哋自己講下咧，你哋對廣播有啲咩抱負嘅咧？ 阿 Kitty 先啦， 阿 Kitty， 我對廣播 係啦， 我係 Kitty 崔潔彤，我加入咗香港電台第二台有10年嘅時間。 你加入嘅時候都好似係8歲啫， 嚇、 你今年18歲， 18歲啦，加入嗰陣時係啊，費事講到童工咁複雜啦，你明唔明啊？係啦，18歲啦嗰陣時，咁而家都係廿零歲啦，咁我對廣播嘅抱負就係、希望啲聽眾聽到我聲音就覺得開心咯，咁其實我都係覺得呢個行業就係主要帶多啲歡樂同埋資訊俾大家啫，咁大家開心就係終極嘅目標啦。 嗯，咩帶多啲俾大家姐啊？ 咩啊？帶多啲歡樂俾大家姐， 大家 帶多啲歡樂俾大家姐。 即係 Alex 啊嘛，大家姐。 你留一句多謝啊，多謝。 多谢两位主持，多谢各位，多谢评判。 通常都系讲嗰句噶嘛，好想成为出色嘅艺人。 唔系，补多句先，同埋我希望世界和平， 同埋贡献社会。 系啊， 好，思培咧， 好，有咩广播抱负？ 系，我系思培。咁咧加入咗电台咧就唔系好耐嘅，不过咧就同香港电台都好有缘啦，亦都同听众啦，同埋咁多位主持人都好有缘嘅。咁我觉得咧最紧要就系除咗开心之外咧，最紧要系有一啲嘢系共同成长嘅。咁啊希望咧喺我自己带欢乐俾大家嘅同时间咧，亦都可以同大家一齐进步。然后去到今日啦，大家见到我成长之后咧，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多多支持香港电台，多谢咁多位主持。 嗯，支持佢想喊咁样，系啦，系啊，讲 呢个眼泪公势， 系啊，多谢啊，多谢， 多谢大家。 就话入嚟之前咧，咁啊 ，Kitty 同我讲话，哇，见到师傅喺出边咧，不断喺度上网揾资料啊， 系啊， 发碌上啊， 系啊，我好紧张啊，搞到我， 可能佢扮嘢嘅咋， 系啊，你知唔知我见到佢写咩？写咗你哋两个名。 唔系啊，最紧要知道去到边一个地方嘛，所以记就一定记得嘅。最紧要系即系写清楚，唔好去错地方，然后写晒啲 channel 嗰啲嘢，其实里面冇乜噶啦。 系喂嗱，冠军咧赢咗咧有丰富嘅奖品啦，输咗咧我突然间谂起嘅， 又唔可以讲丰富嘅，有啲啦，有啲奖品啦， 领队佢开心下啊嘛，丰富啦系啦，输咗唔紧要噶，输咗咧我谂住咧就系50周年，我再翻嚟嘅话，你同我一齐做节目啦。 哇，呢个正喎， 等多十年，今年40周年。 咁如果我未死，你又未死嘅话，大家一齐翻嚟啦。 大家都长命百岁嘅。 好啦， 嗱，今次嘅玩法其实同之前你哋玩过嘅系一模一样嘅。咁都系有两条必答题，每条10分，答啱10分，答错扣10分啦。咁之后就有10条嘅分数题啦，咁有黄牌可以用啦。不过由于今日有两位嘅嘉宾喺度啦，所以咧有分两 set 题目。咁麻烦而家两位咧先猜一个包剪揼。睇下邊一位揀先，包括咗有 A 組題目同埋 B 組題目嘅。 好，我哋要講出嚟嘅係嘛？預備一、二、三， 剪！ 哎呀， 師培就出剪，咁啊 Kitty 就出包，咁然之後啊， 師培 可以揀先 A 同埋 B 組題目，你揀邊組咧？ 系，我想问一下主持人两位哥哥，请问 A 组同 B 组，你觉得对于呢两 set 嘅答案，边一样比较容易啲？ 冇分别， 冇分别， 两组都系难嘅， 都系难啊！ Okay, 今日系真系艰难嘅， 死紧啊！ 我尝试喺两个表情里面睇有冇啲咩玄机，系冇嘅。咁啊，我要 A 啦。 好 ，A 组题目，啊、即系换言之 ，Kitty 就将会答 B 组题目吓。嗱、啊，不过唔使担心，因为阵间嗰十条题目都有分 A、B 组。可以再揀一次嘅， 好， 即系阿 思培， 思培先，思培就揀咗 A 组题目啊嘛。 冇错，我谂如果揾问题嘅同事，应该 A 嘅时候系喺多啲问题当中揀，应该容易啲嘅。 嗯，你谂多咗啦， 好深啊， 谂多咗， 深啊， 真系啊，系 必答 好， 冇问题。 两条必答题，每条十分，答啱就十分，答错扣十分，弃权系唔扣分。 系 第一条，而家你坐喺呢度咧，就是、第二台嘅直播室啦。我哋嘅代号通常叫呢叫做 C3A， 系 系咪？咁 C3A 其实代表乜嘢咧？ 吓C3 梗系代表一个地方系咪？ 三 A 分别 代 表咩？ 代表乜嘢咧 ？C for 咩啦？三 for 咩啦 ？C 系 channel， 好 C 系 channel， 但系唔知点解 RTK two 但系叫三 好三咁 A 三同埋 A 又代表咩咧？嗱，你覺得 C 係 channel 咁 firm 咁樣 ，C 係 channel 同埋 答得唔啱都要 firm， 係代表咩咧？ 係啦， 係如果A 嘅話咧，就係、是、因為隔離嗰個係 standby room 啦，咁所以嗰個係 B 啦 ，A 就係 stand for 要考英文喎，咁樣應該係。我而家谂紧 A 嘅词汇有乜嘢？除咗 Apple 之外啦，仲有 Available，Available， Air，Air，Right。 Okay, 似唔似系啊？ 唔好用一个问题答一个问题，我经常都讲呢句。 Channel to air 咁古怪。啊、o、okay、 K， 我而家尝试望下隔篱同事睇下有冇啲咩， 全部都低晒头啊！佢哋 系啊， 好， 佢哋都 嗱，记住，我可以俾一个提示你嘅，答错系扣十分， 系， 所以其实你可以弃权。 我而家好紧张添。 我再重复一次题目啊！我哋二台直播室嘅代号就系 C 三 A， 系 咁 C 三 A。分別代表乜嘢咧 ？C， 我覺得真係 channel，、哦、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就係 chapter、 啊。Kitty 好似識答咁，我見你岌頭啊！ 唔係，我俾啲信心佢啫。 唔係，佢嗰啲係反應彈嚟嘅啫，啲碎嘴啊，反應彈。 散咗三嘅話係，但係我諗唔明喎，點解二台但係叫三咧？係咪咁啱第三間房？ 你有冇諗過喺我哋而家在二台做緊嘅同事，有邊個會識答呢道題目咧？有冇諗過？ 監製好似識喎， 佢話佢出題目嘅時候， 梗係識啦， 都唔識啊！ 佢話我都唔識啊，個動作係冇乜人識嘅呢條。 佢係監製，佢睇住啲題目噶嘛，佢梗係識啦。 係啊， 哇！真係要 負責出題目噶嘛。 最資深嘅李志剛都未必識啊，我覺得。 係啦，要翻查啲電台字典簿。 C 三 A 代表乜嘢？ 我而家就係諗到 channel 第三間房嘅on air 嘅地方咯。咁、我唔搏啦，但係你覺得我搏唔搏好啊？ 唔好用一個問題去答一個問題。 係啊，呢位佳麗係咁問個詩兒喎， 緊張噶嘛？ 決定搏唔搏？ 好啦，搏啦，搏啦。 又搏？ 咦，又搏啊 ？OK。 搏 真係善變啊！ 橫掂都去到 好飄忽 啊！ 咩星座 嘅？答案係乜嘢？講多次。Channel 第三间房 on air 嘅地方 ，on air 嘅地方，好，答案系错嘅， 错嘅， 唔紧要啦。 C 系 continuity， 哦， 三，你答啱咗嘅， 第三 间，第三间房，而 A 咧就系、是、第三间房直播室里边嘅第一间，所以我哋隔篱叫做 C 三 B 啦， 哦。 咁换言之，我哋呢度亦都有C 一、C 二、C 三、C 四啦。咁其实 C 系代表 continuity 先至啱嘅，唔系 channel 啊。 哎呀， 咁顺带一提，有少少冷知识，我哋另外有两个房咧系用 S 字头嘅 ，S 咧就好简单啦，就系、是、studio 咁解嘅。 哇，好啦，第二条啦， 所以唔好意思啊，答错咗，扣咗你十分先吓。 唔紧要啊，得去到决赛啦。 好，跟住咧，我先问埋阿 Kitty 嘅第一条先。 哦，咁玩法嘅，好好好。 好， 嗯，嚟啊， 嚟啦， 做乜事？ 好 ，Kitty， 哇， 请问， 哇， 我哋二台啊， 衰硬嘅 二台，我哋系咩 ？FM 啊 ，FM， 嗯 ，FM 嘅英文全名系乜嘢？ 吓、啊。 嗱，首先 FM 咧就咗 AM 啊嘛。 系啊，咁 AM 咪 AM 你识啊 ？AM 仲难答。 唔系嗱，所以 M 咧就系佢哋 common 嘅地方啦，即系佢哋共同拥有嘅地方啦。M 咧 就系 manager， 我都要睇 assistant manager。 FM 同埋 我都唔识嘅真系。好深啊！呢啲英文你识嘅应该， 但系突然之间咁问真系谂唔到。 嗯，咁咪成日话你系 AM， 我系 FM， 大家唔啱 channel 嘅系咪先？ 系啊系啊。 好啦，咁但系成日讲就咁讲啦。FM 嘅英文全名系乜嘢咧 ？M stand for 咩啊？师培你谂唔谂到 management 唔会啦 ，management 你而家摆明线我啫， 唔系 money 咁， 做得好出啦，去线你先得，佢求其答你。 我成日都讲啊 ，FM，FM， FM 几多兆赫咁样啊，成日都讲 FM 啦。咁但系 FM 其实系全名系乜嘢咧？ 你问我中文我都唔知道，我完全译唔到。 好，我俾个中文嚟、 啊 哦，你译唔译得翻个英文咧？ 好啊， 俾佢啫。 中文系调频广播。 哇，几深？ 调频广播，广播系 M 咩？我以为 broadcast 啫，仲有 M。 唔係佢呢個譯名唔一定係嚟自呢個英文名 嘅，幾迷惘， 因為可能有少少 可能法文嚟嘅，係嘛 ？Montuglu 咁啊， 好嗱，記住答啱有十分，答錯扣十分。 對唔住啦，我要做一個懦夫行為，我已經。 聪明，聪明， 游戏应该系咁玩，因为咁样咧，我都会领先十分啊！对唔住， 喂，聪明佬， 果然聪明。 答案系 frequency。modulation 哦、oh, ，modulation 几深 好、啊哦、即系暂时阿 Kitty 咧都系零分，不过 师培 负责分。好，而家翻嚟师培嘅 系 第二条 DJ 必答题啦， 声音题啊， 声音题，请听下以下 jingle 系属于二台边个节目嘅？ 喺辽阔嘅音乐天地间，蕴藏住无尽嘅灵感。就等我哋松容不迫，继续寻找更多生命嘅奇迹。由而家到两， 诶， 完啦， 嗱，由而家到两点应该系凌晨节目嚟嘅，应该我估系十二至， 一定系两字嚟， 因为再落去系唔播得嘅，再落去咧就系佢讲咗个节目名啦。 哦， 嗯， 系咪四个字嘅？我想问呢一个， 唔知，唔好用一个问题， 唔知， 答一个问题， 好严啊！我哋今日决赛， 我讲咗几次呢一句啊，唔好用一个问题去答。 我哋决赛要严啲啊，唔好意思。 你叫我走投无路啦，已经，希望攞得少少嘅私舍。 一听就听，认得出边个啦？ 我认得出喎、 啊。哎呀，如果你拣呢条就好咯，嗬。 系咯。 唔好提佢啊！唔好提佢啊！佢哋竞争对手嚟噶，送佢争，送佢争。 我帮你答啊，就系讲节目名噶嘛？ 系啊。 系啊，一个二台节目，嗯，请回答。 二台节目啊，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系诶，你系咪真系答噶？喂，如果你答埋咧，你扣廿分，基本上后边嗰半个钟唔使玩噶咯。 你可以去公园晒太阳， 可以晒太阳先噶咯。 打千秋先喺嗰边。 嗱，记住答啱有十分，答错扣十分，弃权系唔扣分嘅。 系 弃权系唔扣分嘅。 OK， 我想问少少 tips 系咪可以咧？ 嗯，睇下你问啲咩啦。 呢一个 DJ 嘅前辈系咪而家喺呢一度做紧节目嘅？ 唔好用一个问题去问一个问 题。唔系，我想问 tips 啊。 世界系圆嘅。 系咯。 系。 答咗等于冇答先。 嗱，可以咁样讲咧，佢又系喺呢度做过，有离开过，又有翻过嚟。 系啦。 啊。 来来回回。 嗯、我撞下。 好啊。 应该是海琪是吗 好叫什么节目名啊、 海琪的天空。 两点陈海琪、哦、海琪的天空。 哇 好、 哦 yeah, 恭喜晒有十分即是回之 暂时食蛋 得个吉 都好啊。 没问题。 起码不是负十分啦。 好 追返个零。 跟住到返返嚟 Kitty 呢边啦。 声音题都是 Kitty 啦。 请听以下呢个声带。 拆镜啊。 唔系啊，擦紧鞋啊！你咧食紧早餐啊？ 唔系啊，食紧宵夜啊！ 无论你擦紧牙定系擦紧鞋， 食紧早餐定系食紧宵夜， 好啦， 好，请问啱啱播出嘅 jingle 系属于二台边一个节目嘅咧？ 我认得佢把声，可唔可以俾五分我？ 我哋系问节目，唔系问节目主持人。 嗯，我认得系 Michael 把声嚟嘅。 女仔咧 ，Michael 系梁继章。 系啊。 嗯， 可唔可以听多次？梁继章， 佢都系听一次，你冇得听两次嘅。 咪就算俾你听多次，你都系听到认到系阿 Michael 啫。 系，我想认埋嗰把女声啊嘛。 都系好拍档咯。 Michael 完噶啦，个 tips。 嗯， 系啊，你出咗世噶啦嗰阵时。 嗱，通常咧，我可以俾啲方向你嘅。 嗯， 通常我见到有人做懦夫咧，一不离二咧，就二不离三嘅。 哦，咁我弃权咯。 人渣唔系懦夫添啊！ 呢啲系策略同埋战术，千祈唔好一时意气，将自己本身有嘅分数拱手相让。 你本身都冇分数， 好过负十分啊嘛！ 系咯，应该唔好洗大咗头噶嘛，冇就唔好。 好嗱， 唔好乱使钱系啦。 系嘅，你听到个人声啊，男声系 Michael 梁继章，系嘅。 是啊，我冇犹豫过啊，系啊，我好肯定啊，我每朝早都听到你把声，点会唔记得？ 你答啦，唔答啦， 唔答啊，要扣十分嘅。 嗯，好，唔答系啱嘅， 我哋听埋先啦， 弃权系啱嘅， 我哋听埋先。 我哋都欢迎你加入做一个 清晨 快活人 哦。 女声当然就是李丽若若啦，而就是他们主持最早期的朝早节目《清晨快活人》的。 哦，好彩我冇答咋。 你可能会答咗《风骚快活人》 因为我只是知道是《风骚快活人》咯，系啊，我以为系咯。 有经历过一个咁艰难啊， 系 咁紧张嘅第一回合咧， 最后都任何人冇分噶， 冇人有分嘅。 系、這个策略几好啊 ，Kitty 啊。 系， 我哋阵间。五点半新闻翻嚟啊，到选答题啦，睇下你啲分数。 warm up 咗啦，已经 真系 warm up 咗。 系啊， 报先。 好，听一听喺二十周年嘅 Family Album 里边有呢首啊《白鸽的传奇》。 其实我只为了爱你飞翔，其实我知道奔向你的方向，没有什么愿望要亲。其实我这样不算得疯狂，其实我上看因为我喜欢看，没有想歪欲望，有专一的眼光。我永远对你不舍不弃，我与你那管分开千里，离开七百公里。 为什么会送信？只要将他的另外一半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飞去找他。只要另外一边没东西吃，他们就会来回往返。白鸽是非常专一，他们一生只会爱一个。 其实我这样不算得疯狂，其实我想看因为我喜欢看，没有想歪欲望，有专一的眼光。我不舍不弃，我与你那管分开千里，离开七百公里，南北相反天气，仍然能成全百甲传奇，永永远远也终于所爱，远远近近往返中寻味。 姨二台好日子。 你好，我是刘善仪。曾经有一段时间，二台好流行将啲主持人嘅名字加入节目名里边嘅。我就曾经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为善聚落》，善就系梗系刘善仪嘅善字啦。而家 Radio Two 有一个节目名字改得几好嘅，就系、是、下昼三点至五点嘅三五成群。 我是方子豪啊，多谢你啊刘善仪。三成群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波成帮我们改的。希望呢我天仪和阿涉呢可以同听众打成一片，节目呢越来越多人听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曾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内地传媒报道，落马前在全国政协任职的傅政华，上个月中仍然到重庆参加调研。报道指，傅政华是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开动以来被查处的又一名高官，亦是首名接受调查的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年已经有23名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傅政华是第二名落马的正部级官员。北京前律师王全章在社交媒体表示，傅政华是709事件最重要决策者、指挥者和受益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水警女高级督察林婉仪殉职之后，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涉嫌受警内容的歌曲，他与戴光烟谴责这种行为是冷血和没有人性。邓炳强在本台节目说，有纪律部队人员涉嫌在网上嘲讽的言论感到非常遗憾和愤怒，质疑他们是否有服务市民的初心，当局会严肃检视有没有刑事成分，并作纪律调查。几名涉案人员已经停职。邓炳强又指出，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几，效果比预期更好，但未能处理仇恨言论，重新会尽快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希望考虑将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纳入其中。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期望尽快收到科兴数据，研究降低疫苗接种年龄至18岁以下人士。他指出，现时接种伏必泰最低年龄是12岁，但有市民希望打科兴疫苗，卫生署正积极联络科兴，等到科学顾问委员会检视数据之后再向政府建议。陈肇始又表示，绝对可以考虑设立流动打针车，方便想接种疫苗的市民。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总接种剂量达800多万，但70岁以上人士接种率只有大约30%。政府在3间公立医院设立疫苗注射站，当局会继续探讨是否可以在其他医院增设注射站。他明白市民热切期望通关，而本港持续清零是通关的条件，要不断提高接种率。一名70岁男子被警方落案起诉残酷对待动物罪。警方表示，渔护署职员上个月30号在土瓜湾一个公园工作的时候，见到一名男子用石头掟向野鸽群，再执起其中一只瞓在地上的野鸽。他被职员喝止之后抛低野鸽就逃走，这只野鸽之后被证实死亡。警方调查之后拘捕这名涉案男子，他亦都涉嫌在9月27日同一地点用石头掟向野鸽。警方话正调查被捕男子的犯案动机，初步调查显示他并没有精神病记录。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朝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明日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新田围村嘅慢线有架坏车阻路，影响到咧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新田围村嘅慢线有架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 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差行到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北拱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东港中心，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个屋宇装备维修员学整屋之前，先要学到呢一样嘢， 记得人哋个名咯。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嘅，辛苦啲嘅。虽然地盘好多人，要记好多个名， 同埋啲名可能差唔多啦。阿强哥啊， 叫阿杰，有冇叫系啊？ 强哥啊， 系啊，系啊。 强哥同阿强少已经有十个啦。 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David 李伟荣嘅展翅故事。 Hello， 我系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骨名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十八廿二听紧你， 哇！最开心啊，听到咁多朋友一齐做啊， 好热闹。最紧要咧就系难解难分啊，嗯、因为好难得啊，即系两位最后喺第一个回合都系攞零分嘅。 唔系啊， 即系搞咗半粒钟啊，乜事都冇发生过， 好似冇嚟过咁样可以走先 啊！崔小姐有策略啊， 好啦，咁样吓，今次咧嚟紧落嚟咧就系去呢、這个。分數的選擇題啦，嗱、 嗯、 我先講咗先咧，仍然有十個選擇啦，答揀一分題，答啱就一分啦，答錯扣一分啦，咁如果棄權就唔扣分啦，一樣啦。咁呢三個選擇裏邊，你可以揀黃牌嘅，黃牌就將你揀輸嘅分數 double。換言之，如果答錯嘅話，都係會倒扣 double 分數嘅。 嗯， 好啦，咁仍然有兩 set 題目，分別係 A 同埋 B， 亦都麻煩阿 Kitty 同埋阿思培，亦都拆一包剪揼， 拆一包剪揼先， 揀 A 定 B 啦，準備一 包剪揼。包剪揼，包剪揼，哦，好，输咗。 仍然系阿思培出包，咁啊 Kitty 啊出揼嘅。思培 A 组题目同 B 组题目，你拣边组 ？Kitty， 你想拣咩啊？ 我发现而家拣先唔着数， 即系佢 你想让我，即系赢咗但系让我。 佢拣你就唔拣嗰个啦， 冇分别嘅都系难答噶，其实。 谂下先， 唔系啊，都系难答嘅。 你只放弃？ 唔系啊，冇所谓啊， 你拣啦，你拣啦。 哦，咁啊，我拣 B 啦，今次。 好。好，换言之，即系阿等先，我写翻低。 我依家有啲答先，有啲游鱼游戏嘅感觉，你明唔明啊？ 系啊，系啊。 你先，我应该 做低对手， 系啊，定系玩中间咧？ 好难拣啊！ 好，思培系 set B 嘅问题。 系啊，通常后面好似着数啲啊嘛。 O K， 好，思培咧就拣咗 B 组题目嗱，咁呢个咧仍然系梅花间竹地答作答嘅。咁而家先阿思培就可以拣。B 组题目你拣乜嘢分数呢、 嗯、诶，无论点都系我，哦，都系我的答先嘅，原来 系啊， 都系你答先嘅， okay, okay. 一条每人一条。 嗯、OK， 我哋拣啦，五分啦。 五分题，好，你可以听完之后先决定系咪用黄牌嘅。 嗯， 好 ，B 组题目， 五分题，师培作答， 好易喎、 啊。题目系，请讲出节目《只此一家》系由边一位 DJ 主持嘅咧？ 系， 五分题目，请讲出《只此一家》呢个节目系由 唔使望出边，佢哋唔会提你噶。 唔系，同埋佢哋戴住口罩，你睇唔到噶。 系啊， 眼神好放听。好似呢个题目，但我唔识答添。 嗯 嗯， 三个 DJ 嘅。 嗯，可以有啲咩嘅，即系我经常听嗰啲懦夫行为咧，系会传染嘅。 系啊，我好想放弃你嘅。 传染嘅 呢个唔系懦夫嘅行为啊， 人渣， 呢个智慧， 我唔否认，但系为自己好嘅。 边一位 DJ？ 边度有三个啊？ 系嘛？一个 DJ。 嗯。题目啊，请讲出节目《只此一家》系由边一位 DJ 主持嘅咧？ 嗯、即系佢有三个人主持，都系得一个嘅啫。 一米。 哦，喂，不如咧，你试下，我冇听过啊。即系但系咧，循住啊一啲正常嘅思路去谂，可能只此一家，其中有个字系佢个名咧， 就家咯。我就觉得 家或者 可能叫阿子咧， 都得 家，系咯， 系咯。 叫我似 喂，唔好信你对手啊！而家玩鱿鱼游戏啊！ 唔系啊， 加到啦已经。 你试下咁啊！ 佢会整死你噶。 放弃。 嗯，放弃。 唔系因为子咧可以系郑子成噶嘛？ 系。 咪系咯。 家可以系何家丽。 系啊。 但系又唔似 林嘉华都得噶。 太多可能性，我觉得放唔过。 好。 好，选择唔答。 唔答。 好。Kitty 会试答，冇分数嘅， 你玩嘅啫， 我玩嘅啫。嗱，我冇包袱噶，冇包袱噶吓，唔关事噶。 系， 我梗系估何家丽啦。 点解咧？ 咩啊？点解？ 答案系啱嘅， 好叻嘅你。 都话噶啦，我唔系试你嘅师傅。 阿 师傅，呢个即系正常嘅思路嚟。 但 系 师傅就选择咗弃权， 答佢。哎呀， 好啦，而家翻返去Kitty 嗰度啦 ，Kitty 请选择分数。 我希望我都可以得到类似嘅题目啊。 好， 我都拣五分啦。 五分。 哎呀！ 做咩事啊？咩事啊？发生咩事要咁惋惜啊？我可唔可以拣三分啊？ 拣咗冇得拣啊！ 好啦， 好啦。 好。 李丽蕊主持嘅第一个节目叫做乜嘢名 咧？哦，哇，点解咁难噶？ 系啊。 系咪头先讲嗰个啊？ 杀戮战场就系咁残酷噶啦。 咁咪清晨快活人咯， 系咪答啊？ 你俾个肯定少少啊， 肯定啲啊， 是啱喎。 清晨快活人， 唔系喎，你可以选择用唔用黄牌噶，不过咧， 我唔肯定噶，我唔用啊，我试试个水温噶咋，我费事咧，我再弃权，跟住咧，我以后都俾人叫我做懦夫。 答案， 清晨快活人 系 啱嘅。有五分啦、啊、你 咦咁我同阿Yay好有缘喎、啊、两条问题都同 我有关。我正话唔系惋惜啊，我系话你真系有少少运行喎、 啊。系啦衰嘢啊。 啱啱、去完嗰、那个 Jingle, 跟住就返返嚟又系问返呢个题目、啊、你真系有啲运行喎、 啊。好啦。 好我哋返返去第二组题目。师培请揀分数。 八分啦、 啊。八分题。 系，因为横掂都唔识答。不如试下听啲高分啲。 开始狼啦个人。哇。 系啊 ，feel 到啊嘛，野心 喺生死边缘，人性出现啦， 挣扎。 好，八分题，请问以下边一位 DJ 冇参与过2015年同行抗毒微电影？如果可以嘅， 哎呀，我识答啊，我识答，你嚟咗未啊，师培？ 我好似嚟咗，不过冇参与，但你系有份噶嘛？ 我有份啊， 系咯， 哎呀，八分噶呢题， 我有睇过啲 poster， 有四个， 真系咁巧啊！你又唔系抽中 set， 系啊， 唉，总之调转， 好，听住啦 ，A 崔杰彤 ，B 阿 O，C 林子维 ，D 秋璇， 啊， 佢啲反应好笑。好真佢啲反应， 因为脑里面有两个可能性。我知道咧，头先就 Kitty 就有参与噶啦，系啦，咁另外子维都有参与嘅。咁咧，但系秋璇平时系做开韩国嘅节目噶嘛，咁我又好少见佢演出幕前嘅一啲节目或者环节或者 program， 即系你见佢出现喺韩国嘅节目。 佢做过啲咩喺韩国？ 除咗整容之外， 我冇讲，应该唔似有嘅，系啦， 仲话你唔似有添， 点答都死啊！ 系啊， 冇 ，OK，OK， 睇得出冇嘅 ，OK， 但系阿 O 咧，佢平时有拍嘅，同通常都系同财经有关噶嘛，有做戏嘅咩？ 阿 O 系唔识做戏嘅，我可以自己讲一讲嘅。 系咪 tips 嚟噶呢个？ 唔系，咁唔识做戏， 而家可以做戏， 都可以做戏噶， 做戏啦。 唔系啦，娱乐圈有几多个识做戏啫？ 又啱喎。 咪系咯。 嗯，唔系，即系我意思话，我唔识做戏，我都有分面啊。 好，有边一个靓兜冇参与啊？冇参与嘅， 冇参与。 A B C D。 如果钟哥话佢唔识做戏，即系佢可能睇过佢做戏啦。 唔系佢有拍过我拍嘅微电影啫。 系。但系秋旋，我真系冇见过秋旋有做过幕前嘅嘢。 咁你咪答咯，咁你咪答咯。 有啊，哦，咁啊，阿欧， 嗯。 阿欧冇参与， 唔系，我话有唔系呢一个，即系你唔好以为我俾紧 tips 唔系。 好，你最后决定啦。 嗱，记住答啱有八分，答错扣八分，弃权系唔扣分，同埋你可以出黄牌嘅。 咁我谂下，我又想拣秋旋，死啦，人生交叉点添。好啦， 好，最后五秒，五、四、 三、 二、一， 好啦，阿欧啦。 有冇用唔用黄牌？ 唔用。 答案系 错嘅。哎，你啲水瓶座跳嚟跳去，秋旋啦， 冇参与过嘅系秋旋嘅。 估唔到， 原本头先啱噶啦嘛。 即系而家佢系负八分系嘛？ 又负八分啦。 唔紧要啦，我仲有张黄牌啊嘛。 系啊， 唔好放弃，我哋唔放弃嘅。 我哋翻翻去 Kitty 嗰度啦，请拣选分数。 作为一个彻头彻尾嘅懦夫，我系会拣三分嘅题目。 唔好啦， 点解啊？好啦，五分啦。 你 揀 咗啦， 冇第二条五分噶。 冇啊，每个分数得一条噶咋。 四分咯，咁保守啲嘛。 三分定四分啊，分别唔系好大嘅啫。 四分咯。 四分。 系啊，四分咯。 嗱，如果呢条你唔识答噶， 打屁屁系嘛？ 即系打屁屁。 系，你又想啊？你 好，请讲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电邮地址。 哇，正咗， 正咗 啊！ 电邮地址啊， 3w.rthk.hk 咯， 嗰个系网 址 嚟，咩电邮地址啊 ？email 地址 系啊，二台 我冇投诉过， 唔系你估啊，咁易啊？ 电邮地址， 请讲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电邮地址。 嗱，头先噏嗰个咧，就系大家上去睇翻节目重温啊，去网址嘅 嗰个网址，而家要个 email address。 唔通系 admin？ 二台一定有二台嘅嘢啦，系咪先？ 系啊 ，Radio Two 咯。 俾咗啲 tips 你噶啦，冇啦之后。 哇，点解呢条四分咁难？头先八分嗰条我识。 人生往往都系咁噶啦，轮到你拣，真系咧。 我弃权。 吓， 撞下。 佢又你咧，又弃权。 系一个战术运用又啱嘅，佢而家有五分喺手，先回负三分。 咁我冇理由倒扣四分咁蠢。 你星期一嗌佢吹气拳啦，佢系吹气拳， 好韩国啊呢个名， 好韩星 feel 啊！即系鱿鱼游戏，吹气 拳啊， 系咯。 好，最后答案拣唔拣？ 唔答系嘛 ？email 嘛 ，email address。 我唔答噃，我唔答噃。 气拳，好， 好， 答案系。Radio Two at LTHK dot HK 哦， 好，換言之咧，即係仍然大家都係啊，即係叮當馬啊，唔係叮當馬， 唔 係 啊，唔係啊， 一個五分，一個負八分， 冇錯， 負八分，好， 要唔要一氣呵成嚟埋啊？ 嚟埋啊， 嚟埋咯， 嚟埋啊， 好，第 咁師培你一定要揀十分噶咯喎， 係啊， 系咪啊？ 好， 你唔好听对手讲，佢想整死你嘅即刻， 即刻问埋佢嗱。咁暂时啊 ，Kitty 咧会有，暂时有五分， 系 师培咧就系负八分。咁两位都未用黄牌，呢一个系最后一条题目啦。 翻身啊，翻身啊！ 请拣分数，师培。 九分啦，黄牌。 哇 ！Sorry， 我想问黄牌系咪可以听个题目先噶？ 系 啊，系噶。哦，你冇冲动啊，冇咁冲动啊。 你可以唔用嘅黄牌，可以唔用嘅。 哦，咁我听咗先啦，都系唔好用住。 真的揀九分题啊嘛，九分， 真系 系十分啦，咁又系 冇分别嘅，其实 系咩？ 冇分别， 冇分别， 冇、 okay, 分别。咁啊，九分啦，咁 好， 嗯， 九分题，请问下边有四个选择俾你嘅， 啊，有得拣。 以下边一个并非香港电台第二台用过嘅口号？并非啊， 嗯 ，A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最夹嘅电台， 啊 ，B。几时都为你开放至啱听嘅 Radio 2 C 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喺你身边 D 创新传真格调摩登 哇四个都好听喎，不过好似 我可以重复一次嘅， 冇乜头绪。 A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最夹嘅电台， 嗯。 B 几时都为你开放至啱听嘅 Radio 2C 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啱？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喺你身边 ？D 创新传真格调摩登，请问以下诶啱啱读嘅四个，边一个并非香港电台第二台用过嘅口号？ 并非啊，咁即系其实 黄牌啦， 即有三个系啦，有一个唔系啦， 系咪都死噶啦？黄牌啦， 哦系咯，咁但系。唔系，我谂紧，如果我哋答完呢条之后，仲有冇机会再答多条？ 冇噶啦， 冇噶啦，最后一条啦， 最后一条啦， 哦，咁黄牌啦， 嗯， 系啊，识唔识答都可以黄牌啦，搏下嘛， 系啊， 我听落去咧，我觉得比较棘口嘅，好似系比较巧口啲，就唔似系 slogan 嘅，但系唔好怪我啊，如果我答错咗， 嗯， 会 怪你噶， 会噶， 会怪噶， 会噶， 好想弃权，我 觉得，你惊你都冇得做啊， 好怪你， 唔好咁啦。咁我弃权咯， 即系你而家如果你弃权， 保住个 如果你弃权嘅话，系咯，唔系佢可以搏你阵间啊，唔系， 唔系我咪弃权咯， 弃权系 呢啲咪策略咯， 人渣， 除咗吹弃权之外，仲有另吹人渣， 好 A B C D C 妹， 系C 啦， 并非 C。 C 系用都用黄牌啦， 用啦都系最后一条啦。 C 系啊，唔啱嘅。 嗯，好 系 我唔系我喺度预测紧啊， 做咩？ 阵间咧会有 人拉走 出现啊， 系错噶系嘛？ 答案系错噶， 哎呀， 系 boy 啊！ 几时都为你开放至啱听嘅 Radio 2系冇用过嘅 啊，可能嚟紧会用。 好，咦？咁佢 九一十负十八分，即系呢个系负咗26分啊！ 负廿六分， 我保证啊，我唔会弃权，因为我拣条低分嘅，就算打错 都 冇事。 系咯， 好，翻去即系呢条真系玩下啦， 系啊，玩下啦， 睇好精神喺度，好， 睇好精神， 系， 请拣分数。 咁啊，拣个十分啦。 哦，你会识啊？你会识啊？ 点解啊？ 你嘅年代 唔识喎，唔识啊！佢好似冇参加嘅呢个。 但系你呢个年代喺电台做紧嘢都唔识， 嚟咗但系好似未参加嘅。好，十分题。2012 年，我见到出面有人好惋惜咁拧头。 2012年， 我系咪要死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庭议会共同主办咗音乐剧《亲》，请讲出主题曲嘅歌名同埋主唱歌手， 哇，好难喎、 啊！ 2012年你就嚟咗噶啦， 要讲晒两个、啊， 你就嚟咗噶啦。不过咧，你好似如果我冇记错，你好似系冇参与呢一 亲系咩嚟嘅话系 咩？ 系音乐嘅。 2012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庭议会共同主办制作咗音乐剧《亲》，请讲出主题曲嘅歌名同埋主唱歌手。 嗰阵时合作嘅歌手有冇话边几个多啲啊？ 音乐剧， 嗯， 系咪张智霖啊？亲， 嗯，当然啦，你可以咧，即系作答啦，用埋黄牌啦，然之后咧就变成负分，跟住阿师培咁样赢，都唔定嘅， 系咯。 哦，我梗系弃权啦， 唔会赢到噶，唔会赢。 喂，唔系，就算你扣廿分，你都仲赢紧啊，师培。 我系咩咁严重啊？ 系啊， 系啊，负廿六分， 咁。 咁嚴重地差你啲分數， 唔緊要，分數唔代表一切，咪咪 佢都係負，就算用黃牌答錯，佢都仲係負十。 即係其實你已經係冠軍㗎啦，佳麗。係， 我明白。 但係你俾睇個精神， 十五分。好， 親， 俾啲貼士你啊。 親唔通係楊千嬅？佢有首歌叫親嘅喎，楊千嬅。我答咗歌手先，我覺得係楊千嬅嘅。 啱啊。 咁 啱啊， 啱啊， 啱啊。 咁就叫亲咯。 咁就叫亲咯，即系五个字嘅。 唔系唔系唔系， 咁就叫亲咯。 嗱，我想 make sure 多一样嘢，系咪我而家乱咁答我都赢先？即系我撞，我唔用黄牌， 系咪啊？系咪啊？ 系 啊， 系 咪啊？ 咁我答杨千嬅嘅亲，因为我醒起杨千嬅系有首歌叫亲。 嗯嗯，用个黄牌啊？ 唔用啦， 点解唔用啊？ 用咗就算你答错，你都会赢嘅。 靓啲嘛，用咗，如果真系啱嘅话， 即系而家你有五分喺手啊嘛。就算你用黄牌答错，都系扣廿分，咁仍然系 负十五分。 15分， 即系你想我用呢一个嘅分数嚟到夺取呢个比赛嘅冠军？ 系26分， 即系如果你攞黄牌，你25分几靓啊？攞冠军 系 啊，好啦好啦，嗱，你哋怂恿我噶咋？如果依家我系负15分胜出咧，都系因为 杀咗我哋系嘛？ 都系你哋造成。我用黄牌就是杨千嬅的亲。 好，答案是啱的。 廿分， 起音乐， 吹吉他。No more 吹气拳。 Yes。 我们知在我哋咁多集以嚟升咗嘅 DJ 嘅嘉宾就是 Kitty 吹吉他， 犀利啊你！好啦，冠军嘅佳丽，讲下感受啊！ 我覺得今次嘅比賽實在太讚人熱淚啦！呢個過程咧非常之緊湊，咁我要多謝我對手思培啦。其實可能佢啲題目唔啱佢答啫，係咪？ 我反而調翻轉頭，點解突然之間你會諗起 楊千嬅嗰隻親 咧？因為你一路講親咧，我真係記得佢有首歌叫親啊，係、 哦、 啊，我有播過啊，所以我就記得咯。咁、哦、但我都唔 sure 係咪揾咗佢嘅，咁原來 係就係佢啊！今日亦都有正話，我哋有我哋嘅听众咧都为阿 Kitty 打气啦，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你真系有眼光啊！ 头先有个听众话希望你一定赢咁样啊， 阿嘉好似阿嘉， 系多谢阿嘉。 好啦，输咗嘅朋友都讲下感受啊。 好啊，我觉得咧游戏咧就唔在乎结果嘅，最紧要系参与个过程啊嘛。咁今日学习咗好多嘢嘅。 哇，你真系好啱选美， 俾个友谊小姐奖佢啊，唔该。 系咯，系 最紧要玩得开心啦。 系啊， 系啊，咁你知我哋啲节目都系最紧要开心啫嘛。 系啦， 系啊。咁亦都多謝曬啊 ，Kitty 同埋師傅嘅參與啊，多謝曬， 多謝曬。 好啦，咁我哋DJ 呢一個比賽環節亦都完結咗，不過咧亦都多謝曬大家對十八廿二聽緊嚟一路以嚟嘅支持，所以我哋嚟緊下個禮拜咧係會添食嘅 添食嘅訪談篇啊， 係 好下個禮拜再見， 拜 拜。 留住這個情若拍拖，輕輕鬆鬆絲絲扣入我心內。这歌回味更多，清清楚楚点点散在我心内。共你共唱再共聚，此刻分享过。浑心心一，衷心发过我对你的字，你要写上篇。留住这歌，投入这歌，轻轻松松丝丝扣入我心内。情若拍拖，回 清楚楚点点散在我心内。 上嚟睇下中文歌集， 系咯？咦， 摧毁咗呢首歌你哋啊？喂，八九年咧，中文歌集嘅主题曲啊，苏永康主唱嘅吓，咁好好啊！咁多个礼拜咧，都我哋可以听翻咁多二台啲历史啦吓。下个礼拜嗰嚟紧嗰四集咧，全部都啲重量级嘅前辈嚟嘅， 个个都重量啊，不过系再重少少啊， 系啊，再重少少噶，即系咧估都估唔到有啲朋友，咦？哇，好多历史同我哋分享嘅。 咁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大家继续支持十八廿二，听紧你。